第130集。周一上午我刚进所不久，文俊就敲开了我的办公室玻璃门，他给我送上了一杯没加糖的咖啡，一沓带签署的文件，还有一张结婚请柬。弃文件于一边，我满脸疑惑地打开请柬，新娘的名字赫然在目，殷达。这个许久不见的名字既陌生又熟悉。我品了一口咖啡，摩挲指尖含着玫瑰香气的纸页，慢慢追忆那段与殷达有所交集的时光，忽感心口一阵绞痛。 许嵩让你去他的办公室，还有…… 文俊不明我的痛苦，用手指点了点他的下巴，冷眼提醒我道， 口红印擦擦。 我抬手擦了擦口红印，试图跟这位女王大人解释这事儿不能全赖我，是楼下投行的 Keller 还是 Della 突然在电梯里将我扑倒，他神情凶恶地冲我一通操作，我只能勉为其难地稍作应付。 Keller 还是 Della 刚刚离异，自称对我倾慕已久，但我对他兴趣不大，统共也就接触过两三回，旋即便没有了后文。文俊显然不信，继续斜眼睨我， 注意你的公众形象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别让外人质疑竟人律师的专业素养。 我手指轻扣桌面，尽量笑得邪恶却好看。美女，现在谁是你的老板？我对文俊的态度早有不满，但文俊对我的抗议置若罔闻。扭腰离开前，他容光焕发地告诉我，大老板今天回来，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傅云宪，曾经响当当的大律师，后来因为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不得不改弦更张，弃法转商。但不夸张地说，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事迹已被深刻烙印在了国内的法治史上，这点同为刑辩律师的我拍马难追。尽管同父异母，我们兄弟俩感情很好，这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，毕竟我们的母亲一个是原配，一个是小三。和所有这类型的狗血故事一样，他们闹得不可开交，场面相当难看。我爸叫傅帆，据说年轻时率绝人寰，加之又善卖弄俊俏，身边尽是莺莺燕燕。傅帆同志生我时已近中年，我只能从老照片中窥探他当年的风采，果然天生一张薄幸的脸，生生把世上的同性都衬成了赖狗泥猪。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我妈为什么不顾千金之躯，非要死缠烂打的插足与倒追。面对我妈的熊熊爱意，起初傅帆同志不为所动，但钱是好东西，我妈为追求真爱无所不用其极，明里关怀暗里下绊，最后逼得傅帆同志的小公司倒了闭，一边是巨额债务，一边是幼子与发妻，傅帆同志终究是流着眼泪抛下了后者。这么听下去可能觉得我妈为人狠毒，其实也不尽然，她是市商会主席，醉心于慈善与公益事业，每年都要搂着一些贫困的唐氏综合症小孩比着微子拍照。不过虽然他拯救过不少濒于绝望的家庭，却对情敌的儿子一毛不拔。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大哥傅云宪，是在我7岁那年的大年30，在我妈别有用心的张罗下，我与我哥同桌吃了顿年夜饭。我哥其实是来借钱的。傅帆同志抛妻弃子之后，发妻就得了一种病，学名叫肌萎缩厕所硬化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渐冻人症。在我哥高二这年，病情急剧恶化，红粉渐成骷髅，原本窈窕美丽的女人一夕间面目全非。我爸偷偷去看过病重的发妻，回来后暗自垂泪良久，一见我妈又赶紧擦拭干净。 应该把你妈也叫上。我们一家三口现在这日子过得再舒心，毕竟她也是我们老傅的发妻嘛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别让她来了，你妈现在这样子真不太好看，肯定要把你弟弟吓哭的。 这顿饭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妈那怪异的虚荣心，她与我舅舅一唱一和，想尽办法令情敌的儿子难堪。傅云宪始终低着头，攥着拳头，食指关节咯咯作响，而傅帆同志从头到尾默坐一边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终于压抑一晚上的火山彻底爆发，16岁的少年一个子儿没要到，不堪继续受辱，愤而离席。可能血缘这种东西就是这么奇妙。那年我才7岁，与这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大哥初相识，却犹如故人归。所以我做了一件至今令自己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我从亲戚送来的红包里挑了2封最厚实的，趁人不备追出门外，一边喊着大哥，一边将红包塞进他的手里。我狡黠一笑，告诉他我妈不懂得管账，少2个压岁红包多半不会发现。傅云宪蹲在我的身前，与尚且矮小的我保持平视，他的眼神既惊又怒，还带着怀疑，总之十分复杂。半晌，所有激烈的情绪归于平静，他笑着说， 你没必要这样，弟弟。 他就这么走了，分文没拿。气阀转伤之后，我也不知道我哥现在具体在操作什么项目，只知道他生意做得很大，常与世界各地的豪商巨贾往来。文俊曾是他的秘书，如今是我的秘书，他对我哥敬慕有加，管我却如同我妈。不过看在他风腰长腿的份上，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种种被他管束的不适。我慢悠悠地喝完咖啡，起身去许苏的办公室见他。我猜他找我不为公事，而是因为周末他为我安排了一场相亲，我却放了他的鸽子。得益于我哥的名声，许苏现在是静人所的刑事事务所副主任，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。他长得极具欺骗性，乍看17、18岁，甜美温驯，实则今年已经整30了，且性格乖张，作天作地。他曾是我哥的一个当事人的儿子，12、13岁就跟着我哥走南闯北，为父鸣冤，所以他俩之间的感情既深厚又复杂，一般人都无法理解我哥怎么就着了这臭小子的道。老二，周末的事情给个解释。许苏还没当上主管时，在我面前就泄行惯了，而今跟我说话更是眉焦眼横，颐指气使，俨然一副领导的姿态。手头一个职务侵占的案子得赶资料，当事人家属约我见面听出庭方案，所以也一直没开机。我面无愧色地扯着谎，一会儿再收拾你。许苏扭头，小贾，先说你的事情。我这才注意到刑事部一位姓贾的年轻律师也在办公室里，他正要为一个案子给高院副院长写公开信，所以把信的内容打印了出来，毕恭毕敬地递给许苏，请他指点。